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多句咯，六四真系。 喂，大佬，今年咁大镬。喂，老实讲，其实嗰啲有啲傻仔嚟嘅，我想即系笑下佢哋啫。原本咧，六四二十七周年咧，就冇乜议题。 其实系嘅， 即系今次又冇呢个徐汉光咁十下十下咁犯错，俾阿丁子霖孖叉佢。咁本来应该系相对上系即系少咗关注，但系你咁咧，系帮到共产党忙。原本諗住 冷處理， 借你哋嚟去攻擊呢一個嘅支聯會，其實我都冇所謂。你攻唔攻擊支聯會，啲佢包仔都係抵死嘅咧，都係幾廿年都係個包仔喺台上邊，係嘛？永遠都係嗰班老坑咁樣。冇 你以前都係支聯會㗎， 我知。咁我咪退落嚟咯。八九成嘅人去燭光悼念晚會，唔係因為支聯會。如果支聯會咁叻嘅話，即係嗰班阿哥阿姐咁叻啊！民主黨又好，工黨又好，嗰啲有咁叻啊！因為有李卓人喺度啦。 係， 喂，佢平時搞啲集會就唔會成日都係小貓幾隻啦，阿哥。你以為用你自己嘅邪惡嘅思想去諗，就係出席六四燭光晚會就係幫佢動員啊？幫佢九月選舉動員？ 唔係佢，我覺得佢咁樣做真係自暴其邪啫嘛。 唔係，仲好笑就係咧，你如果你五個地點，包括呢一個嘅葉普成啲友。再加埋嗰幾間大學學生會，都唔夠呢一個嘅支聯會多人。咁即係邊一個大，邊一個細咧？如果你咁中意數數量嘅人啦，你咁中意講效果啊嘛？ 唔係，咁佢而家同佢講就話，嗰啲數量係唔重要， 又唔重要。屌，咁你去選舉，咁你數量又唔重要， 選舉真係重要喎、啊，人數就 咪係咯， 一人一票，大佬。 我覺得即係你而家都應該收一收嘅，係咪？因為如果佢真係有人監聽啊，仲有軍師啊咁樣抄曬呢啲嘢， 唔係我唔知佢點答啊。我其實我好簡單問個問題，你贊唔贊成屠城嘅？如果你唔贊成屠城嘅時候，你需唔需要繼續抗議咋？而呢個政權同我哋有密不可關係嘅時候，今日佢可以屠殺你嘅時候，你贊成勇武抗爭啊嘛？咁北京天安門嗰啲人係咪勇武啊？擋坦克 係， 咁你撐唔撐啊？ 当年木西地嗰班 嗱， 六 四我又唔敢去顶啊！ 六四呢件事， 我真系唔敢顶啊，大佬！ 六四呢件事， 我唔喺度。 六四呢件事，纵横嚟讲咧，喺个时空嘅纵同埋横嚟讲咧，都会去有佢嘅警世嘅意义。即系如果你话睇阿昌，佢今日出一篇文啦，系咪？ 喂，同埋有啲嘢你唔好偷换概念啦。我听过嗰日树人嗰个学生咬字又唔正，唉，都算啦嗰啲。喂，阿哥。 冇个导游咁样。 喂，你偷换概念系点咧？就系话，一年有365日，点解我一定要拣嗰日嚟悼念咧？ 啊， 喂，你讲嘢啊？嗰日啱啱屠城啊，哥，你同你老豆老母讲啊，我唔一定要拣四月五号清明节去拜山嘅，喂，都唔需要一定要去个坟墓嗰度拜山嘅，睇佢屌唔屌你啊！你試下同你阿爸阿媽咁講啊！ 唔係，同埋呢個係嗰班即係集體嘅一代人嘅一個。 我幾時逼你去啫？你好似講到我哋咩大中華情義結嗰啲，我哋好似我哋個個監住你去，你唔去嘅話，我要加一個 percent 税。 唔係嗰個係抄下邊個啦？阿陳雲㗎啦，嗰啲嗰黐線佬㗎啦，其實就 喂佢哋而家所有嘢咧都係鸚鵡學舌啊！ 係， 但好學唔學個繞道 啊？唔係仲有啊？咩行禮如儀嗰啲係邊個講？ 何鬱敏啊嘛， 係咪大中華情花讀嗰啲係邊個講嘅？ 陳雲啊嘛。唉， 好学唔学？唉，真系，喂，老实讲，我哋真唔系想扮老屎忽，我而家当我哋同你平等，我而家同你讲人权咋，做翻个好人啦，做翻个善良嘅人啦。 唔系唔系， 咁后生，你咁后生，你做啲嘢谂啲嘢系咁邪恶、咁自私嘅话，喂，我哋真系香港冇乜捻嘢未来啊！俾你听，如果我真系俾你当权 嘅，唉，唔好咁讲，即系你如果你咁讲嘅话咧， 我真系好失望啊！我嗰日同谢意峰，其实我。即係好貓咁問佢，大佬我哋呢一代人好辛苦， 係咪勾咗啊？係咪？ 唔係我哋大把呢啲咁邪惡嘅人喺我哋身邊，即係生存過、生活過、成長過。 嗯、 但係呢啲人都唔會肆無忌憚、恬不知恥。 唔係同埋即係 走嚟講埋呢啲咁嘅嘢，仲係公開啊！ 仲话自己系学生领袖啊？ 唔系，我觉得佢思想 屌你丑唔捻丑啊！我全世界未捻见过啲学生领袖系咁样嘅。 佢哋嗰个理论露咗底。 喂，你一系就搞波， 啊， 即系搞舞会啊，百万跳好似嚟理工当年咁，系嘛？香港大学 Hong Kong U 嘅 Miss Hong Kong， 你搞呢啲嘢算啦。 唔系好得意， 你唔好搞我哋嗰啲嘢啊，大佬，唔系我哋嘅嘢啊，系搞我哋同香港人有关民主前途嘅嘢啊。 唔系佢哋好似中共咁样，系想制造一个新嘅神话，然后就否定之前嘅嗰一套理论啊嘛。然后 佢想夺权，系啦，佢想反大台。嗱，当然你问我，我梗系明白大部分嘅学生会，我哋做学生会都知啦。嗰啲群众比我哋喺区议会嘅群众更加系疏离噶啦。 嗯， 系咪區議會我哋都有四五成投票率啦？嗰啲街坊仲要揾我哋幫忙啊？同學使鬼揾你幫忙咩？我揾你學生會幫忙，你估我會 GPA 高一點咩？唔會噶嘛，唔會多，唔會 B 變 A 噶嘛。其實根本係好疏離。所以如果我係佢啲學生嘅話咧，我真係另外一個痴心妄想，除係諗住選之外咧，屌你又翻去讀翻呢個 Hong Kong U 嘅，求其揀個 degree 嚟讀一讀咧，就走去選呢個學生會你老尾嘅。不過諗住屌你唔係啊嘛，幾廿歲人你仲走去搞埋啲咁嘅傻嘢，大佬。 你唔係 law school 收過你嘅咩？ 係啊，屌佢好多年前啊，屌廿幾年前 law school 收，我不過冇讀啊，屌。 咪攞翻個 admission 入翻去喐佢哋啊！ 屌，揾阿戴耀廷啊嘛， 係 咯，聽下戴耀廷講書啊嘛，屌。咁以後 call 唔到佢嚟大軍閥屌鳩佢喎，屌。 喂，唔係戴耀廷冇眼睇啊？你叫佢 叫阿金英啊 Roger 嗰啲搞啦，你都仲廿幾可以，即係當咪 choose student 嚟講咯，屌你咪選呢個學生會翻嚟玩下咯，你好過俾呢啲咁嘅癲嘅人喺度冇啊！你仲俾咗個發聲嘅平台，佢扮 opinion leaders， 你先係恐怖啊嘛！喂，我哋真係唔想出聲，都唔想干預你哋，你搞波算啦，你哋好唔好啊？你搞 Miss Hong Kong U 算啦。你唔好同我哋搞呢咁嘅政治喺度帮到忙。你帮共产党涂脂抹粉，你帮呢个专制独裁嘅政权减低呢个抗争嘅力量。喂，我嗰日先兴过火屎啊嘛，系咪？即系如果唔系我真系喺港台，我唔系一个先行人，我真系揼柒你嘅啫。我估有啲友真系屌，喂唔揼柒唔肯揼紧柒你啊！扑街，你讲埋啲咁样嘅嘢， 你愤怒系愤怒，佢哋竟然对独裁者仁慈。 喂，梗系啦，你对独裁者咁仁慈。喂，呢一个维园嘅烛光，我哋就系等紧呢一日啦。话俾共产党听，我唔妥你。喂，你竟然同我打散嗰啲群众，佢我咁唔捻妥支联会啦？边个叫你听支联会讲啊？边个要跟佢唱歌啊？我就系要嗰幅相咋，我就要共产党惊紧我哋咋。我越嚟越少人嘅时候，佢越踩我越埋啊！ 对抗， 因为我哋话俾你听，如果你踩埋我哋嗰度，我哋系会抗争噶嘛。六四我哋廿七年我都记得啊，你唔好乱嚟啊，大哥扮勇武，你救人哋天安门嗰啲勇武，你而家仲喺度踩人哋，你真系契弟嚟啦！ 佢哋真系好勇武，佢对抗争者好勇武。 系啊系啊， 差唔多 即系呢啲。我补充一点嘅啫，其实即系你话 收以为五啊！我以后你以后冇你班捻样，冇话我系学联秘书长啊！你老母 啊！ 我打镬你哋啊！屌你真系我真系收以为五啊！真系我呢一生人里边。即系最失败就做呢样嘢，屌你！我都发觉，你唔好调翻转头讲啊！因为我最成功嘅， 里边有个留言真系话你人生最成功 的。我人生最失败啊，就系搞咗即系做咗学联嘅秘书长啊！屌你，跟住而家你班友仔搞讲埋啲咁嘅嘢，屌你！香港学生运动之始，你班契弟，屌你！仲系喺度讲嘅啫，我而家人生最快乐，本来呢个时候啊，屌！鬱敏嗰個咩金主話唔知嘛話幾多錢請啊 Billy Fong 嘛，屌我一個 double 人工請你都得啊，屌我起碼包你一年啊！ 屌你做咩同佢 bid 啫？即黐線！ 屌就係翻我唔會 bid， 屌你問我翻嚟屌鳩佢啊嘛！屌請我翻嚟屌！ 你邊度翻嚟屌鳩？日日屌鳩佢！ 屌我日翻到 office 屌鳩你啊嘛！ 當佢 我人生其實最 happy 嘅事，我又唔撚使點做啊！屌你真係， 我諗到畫面好變態。 你谂到咩变态？ 咩你请佢翻嚟又屌鸠佢，仲变态？ 屌你真 系！我唔做呢啲嘢，屌！喂，老实讲，你日日喺个 Facebook 度咁捻样，你上次喺校委会嗰啲咁嘅行为啊，老细都正常唔会请你啦。虽然我可能会撑你，屌你咩咧？第日你喺个 Facebook 度写我啊，大佬，我咪扑街系嘛？屌你真系！ 唔系啊，我 醒少少当帮忙啦。 唔系，但系转咗啦，其实你而家见到佢哋咧，系一个华丽转身，转咗个妆之后咧。你讲大啊！ 但系每况愈下， 你转咗 一蟹不如啦。 唔系咯，你而家边个去冲呢个李国章？而家承认咗佢合法性噶啦，已经等于系 唔係逢你必反啊嘛，佢不嬲 講 噶啦。 喂，佢哋講，其實佢哋真係同阿碌撚佢哋咧係冇分別嘅。 政棍， 喂，講就講到勇武抗爭啊！跟住你嗰個咩啊？聽日我又再去問下邊個啦。喂，你對住嗰個校委會嗰、那個而家人哋委任梁振英嗰個梁粉，你走去遞信啊，笑騎騎啊，大佬，咁咪叫勇武抗爭啊，阿哥。哦，你自己做學生會會長嘅時候，我選咗你，以為你呃咗我啲群眾，屌你抗爭就最好啦，咁屌點知原來你遞信嘅啫。 唔係即係呢個就證明咧， 樹峰速遞佢個花名嘛，我知嘅。 佢做左膠就得，你做就唔得。即係簡單嚟講，即係 喂，你起碼圍下個校委會啊，係嘛？委任梁粉入去， 兩個 左膠都會做呢樣嘢啊，表達不滿啦、啊。 兩個字，因為奪權啫嘛。即係如果佢唔要，如果佢唔可以咁樣全面否定佢嘅話，點樣奪權啫？佢要做翻同一樣嘢、啊，係咪？ 喂，記得喺維基百科度同我 cancel 咗介紹我嗰、那個話，我係1989年嘅學聯秘書長。 喂，咁唔係喎，你冇咗身份。 唔好話俾我聽，我係香港學生運動嘅領袖啊！屌你陳， 唔係咁你， 屌你咪真係。 咁你首先要 成全咗啲咁嘅撚樣嘅。 咁你要首先同 TVB 嗰啲講，即係下次揾你嘅時候咧。 唔係，所以我咪唔做咯呢個訪問，我已經推咗好多個啦。 唔好叫我社運分子先，但 係 TVB 係叫社運分子。 阿龍入手嘅啫，叫我哋轉第一個話題啦。 嗱，首先咧就係 屌講到聽朝啊！屌講到去港台啊，大佬你咁 快。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你而家咁樣嘅話，即係你食啲偉哥咁樣嘥。咁啊就咁样嘅咁啊你都我哋好耐未讲过啲咩国际嘢啦，系咪？其实我哋今日呢就都以为啊，即係请到位嘉宾上嚟都同啲即係网友道个歉先。就嗱，其实我哋黐根我哋请到嘅。 佢下个礼拜五嚟啊。 下个礼拜五嚟嘅。 本来諗住呢由加次呢就係星期二嘅。啊，佢话星期二唔得。 係咪？ 因为我冇理由再踢走其他啲节目㗎嘛，屌你踢走其他节目唯一招呼係出跟你好似 唔係咁，我礼拜二有 time slot 嘅。 咁 但係就。 咁你都要就阿 B 哥去读六行走天下 嘅事。咁、okay, 但係就即係我而家佢就叫做係佢会嚟。咁但係下个礼拜啦，佢而家好抢手啊，你知唔知啊？ 係咩？ 连热狗都搵佢做访问啊，想。 佢肯唔肯啊？ 佢 应该係逢请必到啦。 未应承。但係佢好叻仔啊，而家即係其实佢而家即係变咗个职业网捻咁样。即係佢 我嗰日呢我拉咗佢嗰個呢，其實我都睇唔到佢嗰、那個即係黑色幽默喺度啊。佢嗰度呢咪話叫寫支票抬頭呢寫呢個聰書坤，但係就唔好寫錯 冇俾 錯 黃之鋒。好識抽水啊大佬，即係好犀利。嗰、那個叫咩嘛，嗰、那個叫做呢個樹毛毛啊。 喂，佢嗰個顏色啊，粉藍色呢都係同香港眾志嗰個 logo 一模一樣 色一樣㗎嘛。嗰、那個卡拉通應該咁講下，個卡拉通係一模一樣㗎。 唔係，但我即係正正就係因為本身就諗住請佢翻嚟，咁啊，即係我聽翻，即係其實同佢講啲節目傾下，佢做同我哋做個訪問，其實好撚大鑊，你知唔知啊？ 係咪？ 即係 唔怪得阿林記話上親嚟花生台都冇好嘢。 係啊， 所以 真係大鑊。 熱狗首領嘅警告係啱。 係啊，即係呢個唔嘢少啊，大佬。 喂，我尋日啊接受阿於飛嗰個訪問。 係咪於飛訪問你咩？關鍵係嘛？咩 關鍵評論啊嘛，我都一講就 唔係旅遊。 喂，其實我嗰陣時候啊，都係估中咗啦。我話喂，大佬你區議會死係咪爺唔夠你啊？喂，記唔記得佢喺我隔離嗰陣時候你冇偷，你冇偷影佢啊？嗰陣時候我哋未有鏡頭啦，佢喺個緬甸咁啊，但係話你冇亂講啊咁樣啊嘛。 唔係我有㗎。 嗰段有冇啊？你剪翻出嚟啊！ 我轉得穩， 真係大鑊！你真係有排揾啊，兩屌！喂，黐筋嗰次其實我已經覺得佢有少少出事。你嗰個叫咩名話？佢對嗰個徐子健無端端。喺臨尾嘅一刻走去追擊佢，名不經傳，竟然懟得低嚟，即係話爺唔夠你種樹根啦、 啊。喂，但係我想知啊， 有一班人咧，其實事後咁分析嘅，佢話因為你從化選區就將好多咁嘅嗰啲泛民嘅樓咧就劃咗落去啊嘛，諗住佢 冇理由咁戇居㗎喎。 唔係，確實係少咗個位。咁如果你要揀嘅話，就犧牲佢，因為其實講真，你建制派都要分餅仔㗎嘛。 同埋佢老實講，佢對即係雖然大家朋友即係飲酒吹水都會講，其實佢對民建嚟講咧，民建聯嚟講咧係 liability 多過 asset 嘅。即係佢真係 liability 嚟。唔知點解咧？即係佢太多蝦碌搞笑嘢啊！ 所以咧，我咪 即係你上我嚟花生台做節目嘅，梗係冇問題啦。我哋呢度係即係笑話連篇嘅地方嘛。即係同阿 B 哥做節目都 唔係，所以我咪 warn 咗佢咯。即係嗰次其實阿屈永賢。佢講一樣嘢，話你唯唯諾諾啊嘛，話你有即係其實係即係形象差嘛，又老土又剩啊嘛， 系咪？喂， 上次佢点答噶？喂佢， 我点样唯唯诺诺啊？我唯唯诺诺就唔上嚟啦咁样。喂，佢真系转得几快啊！讲真真系。 其实佢有啲 佢有，佢梗 系 有啦。 即系 smart 嘅。咁如果你话佢 liability 啊，咁郭佩凡嗰啲叫乜嘢？你谂下， 喂，咧 树一点解我咁讲咧？就系话阿树根喂死佢一个，但系起码保住个港岛工唔少职位。 但系个问题就系因为今次港岛由七席变咗六席。 嗯， 同埋阿爷个部署你都估到啦，佢一定系稳手突击嚟嘅。你谂下佢将佢嘅名单收集嘅时候就集中票源，佢票配能力系更加强啊嘛。 配票 吓，即系配票。我讲咩啊？ 票配啊， 票票票票票。屌！ 喂，同埋佢 死啊！听日喺港台咁搞法，我点搞啊？屌！ 喂，同埋佢邓 有冇得讲粗口？ 佢邓翻云个势力，咁所以要牺牲个树根。 诶 ，OK， 系啦。 唔系，所以树根同埋老实讲，佢都等我十年啦。佢好似唔1957噶嘛，咪即系打我十年咯。你都成60岁人，又算乜鬼啊？俾休息下咪算咯。诶、哎，花生台最多，我哋边个王牌节目，边个同佢配搭啦、哎？ 但我觉得佢心境好年轻，佢心境好年轻嘅呢个人系。 咁啊，梗系心境年轻啦。 唔系，但系今日边个传媒话揾你即系访问佢？即系系咪于飞啊？ 唔系就于飞啫嘛。 你话佢好人啊？ 唔系，我系觉得佢唔系佢个人系 OK 嘅，即系起码即系你唔会咁大鼻咯。喂，同埋你老实讲，你嚟我哋呢啲电台其实有危险噶嘛。 嗯。 系嘛？我哋一来又一两个喺度揼你，唔系一对一啦，嗰啲都系二对一。 你唔系你会搵阿搵阿曾玉成上嚟先？我想即系吓， 要搵阿毛哥先咯， 系嘛？ 系毛哥同佢比较熟啲，系毛帮我 哋好嘻嘻喎，佢哋 系咯，佢哋好矛盾。 唔系你咩？其实钟树根咧系俾过阿曾玉成嘅手提电话我咧，叫我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叫搵曾玉成嘅。 我 send 个 PM 俾佢啦， 佢冇复你啊？我又唔记得咗再即系 follow。其实我应该可以搵搵曾玉成，即系睇佢咩 位。我都想，唔系你就算搵唔到曾玉成，我相信啲网友都好想你搵阿田少。 田少啊，同佢唔熟嘅真系。 唔系，我系叫即系话田少上嚟。 哦， 系啊。 咁我唔熟佢，点搵到佢上嚟啫？ 都唔系你搵下边个咪得咯？ 李子敬啊，西门子敬， 西门子敬佢上过嚟噶嘛？咁OK 啊，真系，但系嗱，我哋剩翻少少时间啦，系嘛？咁啊，嗱，讲翻啲国际 issue 啦，或者大陆嘅 issue 啦，系咪？ 其实同香港有关嘅，我发觉成件事 系咪啊？咁啊，就王毅啊，即系呢两日就好 hit 啊，咁样样。咁就其实佢下去呢、這个加拿大系嘛？ 系啊。 咁就见外长啦，即系叫做系交即系有一个咁样活动啦。咁样就有啲记者就问佢：，哇，你加拿大嘅记者就问佢：，喂，你好多人权嘅问题、啊，我哋即系而且佢就即系因为其实咧加拿大咧就 真系有。我哋听嗰段嘢，我 系有政治， 我哋冇嗰段录音喺度啊，即系 冇噶冇噶冇噶冇冇 嗰段啊， 冇 唔系啊，我要 clarify 咧，其实咧老共咧已经好醒噶啦，今次就话咧中国记者问中国外长问题，加拿大记者问翻加拿大记者问题，其实有呢个咁样嘅即系规则嘅，但其实呢个系即系其实系戆居嘅，系咪？因为点解咧？有啲人可以直问加拿大呢一个外长嘅问题，其实系。間接係頂緊你噶嘛？ 佢而家咪就做緊嗰樣嘢咯。 咁佢咪出事咯、嗯？哇！我見到佢咧，因為我喺YouTube 睇佢一段嘢咧，即係播翻出嚟，哇！嗰啲態度真係差到咧。 係啊， 你講講佢 argue 啲乜嘢屌？ 嗱，佢就話嗱，因為主要咧就其實加拿大咧就有個政治犯，就而家咧就俾呢個大陸塔住咗嘅。咁呢個叫 iPolitics 一個新聞網站啦。咁、就問佢：喂，你有銅鑼灣五指失蹤嘅事件喎、啊，仲有一個叫做係因為間諜罪被拘控嘅一個加拿大公民叫做 Kelvin Garrett， 唔係 Kelvin Garnett 啊。咁啊，同埋咧，仲有呢个南海嘅问题、哦，同埋你啲中国人权欠佳、哦，一卵嘴点可以一个 sentence 讲晒咧？我真系唔好明。 唔系佢问加拿大外长就话，点解你仲同呢个中国咁、 哦、 好咁密切关系、啊？ 即系指桑就骂槐咩？ 喂，咁你个外长咪出事咯？你真系答嗰个问题咁啊？跟住我见到佢咧，即系周身唔聚财咯。 佢抢咪啊！佢抢咪啊！ 唔系，应该点咧？人哋加拿大外長答完啦，可能都係即係 hea 過嗰個記者嘅，咁跟住對中國記者本來問佢，佢話我答嗰個問題先， 係， 咁佢咪出事咯？ 佢就話呢個充滿對中國嘅傲慢同埋偏見，我哋完全唔可以接受。 喂，咁如果我係現場可以搶麥咧，你答咗我頭先講嗰幾個 issue 先， 咁你咪答咯。 逐個 point 唔係佢就話 唔好話偏見啊，唔好話傲慢啊，你答咗我頭先嗰幾個政治犯嘅問題先啦、啊。 唔系佢咁讲嘅，就系话咧，你知你究竟你了唔了解中国噶？你有冇去过中国啊？即系等于 关咩事啫？ 即系等于郁文话你有冇听过节目啊？ 屌我咁冇去中国啦，我都冇去中国，咁啊点咧？唔系平得你噶嘛？ 而家大陆啊， 日日都要喺嗰度蒲先得。 而家大陆啊，人均收入啊$8,000啊， 咁啊点啊？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啊， 唔可以剥削人权噶。唔系做咗中国收入， 我哋呢个中国宪法系保护人权嘅。 咁啊点啊？有写冇做吓？屌真系。 即系你 纸上谈兵， 你逐个 point 搏紧， 唔系有噶。其实今日有人咁做嘅，你知唔知啊？即系嗰个系桑普啦。 唔系，其实佢咪戆居，好心啦，献丑不如藏拙啦， 系好样衰嘅。 佢可以 好似而家啲大学生咁啊，一模一样啦，献丑不如藏拙啦，越讲越衰，你哋大佬。即系中共靠你啊，扑街啦！如果我系中共嗰啲啊，要揾你做鬼啊，屌你！你越拗越多人去六四烛光晚会，你咪真系倒我米，大哥。一定啦，系咪？咪佢一样嘅啫。即系俾人笑嘅啫，国际俾人耻笑你啊，大哥。 虽然 喂，第一你外交礼节上话到明，你问呢边个问题，嗰边问嗰边个问题，你当听唔到咯，系咪？哇，佢喺度发晒烂渣咁喺度回应人哋，跟住答唔埋啲唔知无厘头鸠嘅嘢。 佢系 人哋问你嗰个人究竟而家个政治犯喺边度，嗰个组织嗰啲人俾你拉咗，屌你又走去答咩人均收入几多钱，关咩事啊？屌你真系。 唔系佢呢啲，佢唔系做俾你睇嘅。 佢做俾自己內地人民睇， 係尤其係做俾自己即係嗰七個常委睇嘅， 所以咧 政治正確啊嘛。 所以上一次英國嗰單嘢咧，你咪 BBC 即係英女王調戲好唔順嘅、 哦啊啊， 我哋咪講過一個好重要嘅論點，就係話其實咧 做俾自己人睇啫嘛。 對共產黨嚟講咧，完全冇 所謂啊，仲威啲添。 喺自己嘅人民面前，你知即係而家有扮本土派咧，即係嗰啲蝗蟲咧喺度，哇！我哋嘅領導人真係威啦，屌！ 唔係呢個叫咩咧？ 一雪前恥啊，撲街！屌你咩對住鬼佬嘅時候？ 嗱，所以點解佢哋咁怕呢個叫做即係普世價值就係咁解啦。因為其實佢哋有個防火牆。而防火墙保护嘅就系佢哋叫所谓嘅中国式逻辑啊嘛， 就系咩啊？ 即系普世式反智咯，中国的逻辑就系普世嘅反智啦。 唔系即系话佢哋而家个国家就崛起咗啦，因为共产党嘅领导之下，咁所以做乜都得啊。 全部咧就其实系阿 Q 精神嚟噶嘛，系咪？ 喂，所以如果咧你真系想串下美国佬嘅话咧，你咪攞佢嗰啲咧差佬打死黑人嗰啲嚟讲。 我可以噶， 唔係佢成日都係用呢啲嚟講噶嘛。佢話即係佢哋又出過即係白皮書啊，又成啊， 好笑㗎， 就攞美國佬嗰啲嚟講。 佢會係啊，佢會自己出過一個美國人權報告㗎嘛，係啊，即係你等於係即係嗰啲叫做係咩孔子和平獎嘅望鳩嚟一樣， 唔係個狀， 即係嗰類貨色。 個狀況咪等於早幾日你嗰、那個競爭力報告咁樣咯。洛桑管理學院出係香港係全世界最具競爭力嘅地方啊嘛， 真係好反地心 吸力㗎。但係佢係呢個中国第二 喂，但你唔好忘记一样嘢，即係差佬打死个黑人一件事，但人哋呢总统即刻出嚟讲嘢，即係虽然嗰个话黑人总统一半个黑人总统嘅，但佢总统会出嚟讲嘢，啲群众係会上街示威，中国有条毛咩？ 嗯， 我当呀，因为侵犯人权嘅事件，除咗话因为你有权力可以侵犯人权，即係我都可以係错㗎，咁人哋可以抗议，可以反抗㗎喎。喂，中國人民有乜機會反抗啊？你剝奪咗個人權嘅時候，即係法輪功嗰啲，唔知係誇張定係即係事實啦。話你咩刮心臟啊、刮腎嗰啲，喂大佬，你完全 嗰個係叫做係活摘器官， 中氣集團，我哋成日都笑佢叫做 嗰個係以前嚇阿通叔，即係呢個。 喂，就算嗰個維權律師嘅助理都俾你性騷擾啦， 係啊，黐線啊！ 喂，你都係要透過 奸啊！ 透過你啊， 強姦嚟性騷擾啊， 強姦嚟嘅， 真係強姦。 唔係點樣都唔啱啦，係咪？但係你有冇睇到就係我哋要透過香港呢個地方先可以講到呢個新聞出嚟？ 其實好多都係噶，但 係 問題 香港嘅重要性就喺呢一度。我仲有少少新聞自由嘅時候，起碼你都封唔到我網媒啦，係咪先？係咪？你仲可以喺度亂噏啊，本土派。边个可以剥夺你嘅言论自由，你咪继续噏咯，睇下边个再投你票咯。嗱，而家78%嘅人啦，话要平反六四啊，我睇你啲票去到边捻度嚟，屌你咪剩翻20%+嗰啲友，咁你咪建制派嚟噶咯。 唔系咁 同一条路， 唔系其实 同一个同路人，你班契弟。 你讲呢样嘢仲大镬嘅就系而家咧，叫做系新增投票咧，唔系即系新增嘅手头族啊，而家系最多60%+。嘅增幅嘅人咧，就其實係喺曬嗰啲即係叫老人家度啊嘛，係啊， 四十岁以上噶嘛，全唔系即系唔系主要集中六字头啲嘛，主要系六字头嘅升幅系六成啊。 唔系，所以你话即系如果你睇翻呢个调查，用翻呢一个叫correlation 嘅 analysis， 十八到廿九岁嘅人支持平反六四到78%。而家学生会讲呢啲咁嘅说话，唉、哎，又讲翻转头屌，仲边个投呢班友仔嘅票啊？所以你仲唔去搞佢嗰班友？而家嗰班学生嗰班左交系咁俾人喺度玩嗰班咧？当日学联嗰班啊，佢做乜撚嘢？喐佢啦，好心。 而家学联嗰班冇人理佢，唔理噶啦。即系你而家本土派嘅玩具咧，就系中刺噶啦。 系咩？ 系啊，你睇下。 咁我哋都要帮一帮中刺先啦，屌！ 系咪你叫 都系我哋朋友？ 你如果叫得到阿之峰，咪叫佢上嚟咯。吓，你之前咁样闹人吓，你又唔啱嘅，又系。 好似系因为好似系因为你契弟先嘅喎，屌！ 我黎文乐咯，佢都有篇文走去呼吁人出席。呢、這個燭光， 我覺得就係咁樣嘅，即係其實 是其是非其非啦， 因為有啲學生領袖就話啊嘛，即係呢本土派嘅聲音喺學界裏面好盛行啊嘛，即係如果佢哋喺同一代裏面係講呢啲咁嘅説話，而唔怕即係自己嘅同輩即係嘅政治壓力咧，咁我覺得係 appreciate 嘅，即係講自己相信嘅嘢，係咪？喂，你已經唔係再係咩小政棍啦，即係我覺得係啊，即係佢嗰次出個十問十答，我好 appreciate 講真真係。 喂，但系罗冠聪讲句说话咧，我有少失望。系，我见到有一个学民思潮嘅前成员咧，话佢食两家茶嚟噶嘛，佢话佢两边啊嘛。 哦， 系嘛？即系我睇完之后，我都有啲 odd。嗯，即系当然佢后边嘅解释会好少少啦，但系我感觉唔系好即系 comfortable 咯。即系你包仔都喺度骑紧啊。 嗯， 佢好笑啊！佢喺度答啊嘛，佢话即系我去港大或者唔知去边间校园嗰个集会嘅目的系在于即系希望了解一下啲人对自决啦同埋独立嘅睇法啊嘛，唔使咁兜啦，你咪直情式表达立场，你咁样系分散嘅力量嘅，你系分散紧维园嘅烛光嘅，咁咪算咯。点解唔可以清清楚楚？你都整咗个十问十答出嚟咯， 系。 即係我覺得唔好騎場啦，喺呢啲原則同埋道德嘅問題上面。 唔係佢都仲要抽下抽一嘢啊！呢、這個支聯會嘅， 咪由佢抽啦。 呢個係佢哋政治正確嚟嘅，即係你就算你去都好，你都要抵鬧嘅支聯會係啊，即係要講嘅呢樣嘢。 鬼唔知咩，大佬，我哋去咁多年，年年一聽到蔡耀昌把聲已經。咩啊？ 好啦，好啦，时间够啦， 咁快 好吧？系啊，你如果你觉得快嘅话，做埋路走花生啦。 冇搞，瞓觉啊，大佬。 好，就系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